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下面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，《好爸爸，坏爸爸》。相信《好爸爸坏爸爸》这部电视剧让人们记忆深刻的不仅是那个淘气的小男孩点点，还有赵有亮扮演的爸爸。当时很多小朋友的愿望就是有一个赵有亮这样的爸爸。喜欢老歌的朋友或许还记得当年的一首《爸爸的草鞋》，这首来自台湾的歌曲体现了浓浓的乡愁，表现了流浪与漂泊的情怀。 爸爸有双草鞋，搁在鞋柜上，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。